交超过7100张。十只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腾讯控股632元升12元，阿里巴巴235.6升8，美团290.2升5.4，吉利汽车21.8升1.45，盈富基金29.24升2.2升2.2，小米集团26.05先升5，中国平安90.1跌5.5，信义光能13.22升4.6，中国移动51.2升5.5，港交所467元升3.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73，日元108.8，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1，人民币6.521，英镑对美元1.381，欧元对美元1.199，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港金收报16380元，比上日收市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77.76美元，卖出价1778.9美元。港汇指数101.7，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们一直以来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香港天文台招聘雷达机械师，行政署招聘佣工，食物环境卫生署招聘助理小贩管理主任，房屋署招聘技术主任，负责的是土力工程，地政总署招聘测量主任，负责的是土地。非公务员职位方面，政府产业署招聘行政助理，知识产权署招聘专利审查主任，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季节性救生员，教育局招聘课程主任，负责的是科技教育、设计与科技，还有兼职项目经理，负责的是教育多媒体资源，以及学校行政事务主任以及教学助理。以上一节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和你正面看世界。 运动同呢个精神健康嘅关系，其实整体上咧好处系好多嘅。 运动可以减少抑郁症嗰个发生嘅，但系你要花精神落去建立运动呢个习惯，你要持之以恒。命途乱了 我不乱。逢星期日下昼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得你都得。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政府就要求食肆在月尾之前提升换气量，或者是加装空气净化设备。到底标准是怎样的呢？而其他处所又会不会都需要加装呢？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请来食肆换气量规定工作小组主席、工程师学会会长袁柏良跟我们讲一讲。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9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仔仔好像就快到期去打针了，老爷的医疗券用完没呢？ 只要登记医健通和下载医健通手机程式，这些资料就一目了然，可以看回自己和仔女的疫苗接种，包括新冠疫苗记录，长者可以随时看到医疗券记录，还有搜寻医生名册、查阅药物记录等功能。医健通手机程式，管理健康新模式，事不宜迟，你们都即刻下载吧。 西杰啊，我想带两个仔去啲地方咧，放到电容易去，好玩又有嘢学嘅。 咁不如就 啊，唔好住，我都系觉得学嘢紧要啲啊，难行啲都冇所谓啦。 你听我讲先啦，瑞文，我同陈家俊今个星期请嚟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嘅代表，分享边玩边学嘢嘅秘诀啦。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代表，带大家漫游天文台。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Hello， 大家好。咁啊，今日星期五啦，4月16日嘅广东广西。咁啊，今日有我啦，就系黄仲远啦。咁啊，亦都有我哋不嬲嘅拍档啦，周 Sir 周志恩。 喂，大家好。 不过今日咧，我哋另一位嘅恒常拍档咧，就系阿梁敬国啊，系啊。咁佢又开小差，咁啊，所以今日咧就系我哋两个咧。就主力主持，當然我哋有我哋嘅嘉賓啦。不過喺我介紹嘉賓之前咧，就可以講下點下題今日嘅題目。今日我哋嘅題目咧就叫未來貨幣。其實我諗相信大家聽到未來貨幣咧，都可能7-8-8-9-9都可能知道我哋大約係講啲乜嘢嘅。咁當然我哋唔係講緊話。美元啊、英镑啊，或者人民币嘅走势啊，类似呢啲并非啦，因为依家系呢啲就系现有嘅法定货币啦。咁我哋讲紧嘅未来货币咧，就系加密货币。有啲人叫佢虚拟货币嘅，但我哋认为就系加密货币会比较正确啲。其实应该喺2021年嘅时候咧，加密货币都有几多嘅大新闻嘅。我相信最为人注意的其中一个的大新闻，就是其中一种的加密货币，就是大家最认识的，就是 Bitcoin 啦。咁啊，创新高，应该依家就应该60,000+啦，系啦，60,000+美金吓一个的 Bitcoin。咁其实 Bitcoin 只不过是加密货币里边嘅混混加密货币里边嘅其中一种，不过佢是最出名，亦都是最早出现的，俾大家認識嘅。其實仲有好多嘅一啲嘅新聞嘅，例如啦，我諗其中第二個亦都最多人可能會熟悉嘅就係 Elon Musk 啦，即係話 Tesla 啦，嗰架電動車嘅公司啦，咁佢就鼓勵大家去買，而佢自己都有入貨去買Bitcoin 嘅。咁啊，仲話可能會有啲交易啊，咁嗰啲添。咁啊，再加上就係有一啲嘅機構投資者咧，基本上都。購買 Bitcoin 咧，就作為其中一個可能係取代黃金嘅儲存嘅作用嘅一個工具啦，或係啦，或者係幣值啦。咁呢啲咧都係近期關於啲加密貨幣嘅大新聞。仲有一個喺加密貨幣裏邊嘅大新聞咧，就係星期三。咁啊，有一個 Coinbase 啊，咁啊就係一個嘅加密貨幣嘅交易平台啦。咁佢就上市啊，系啦，咁啊应该系第一个嘅加密货币嘅交易平台上市，咁啊佢应该系$250嘅美金啦，就系一股，咁咧最后收市咧就升咗30%+。咁今日咧，我哋完全系唔会关于话应唔应该投资或者咁，呢个亦都唔系我哋最大嘅兴趣。我哋最大嘅兴趣咧就系今个题目就系未来货币，即系究竟咧。加密貨幣是不是在我們的世界裏面會成為未來貨幣呢？這樣今天除了我和周 Sir 講之外，我們邀請了一位的嘉賓，他就是業餘的加密貨幣投資者，真是加密貨幣投資者，因為他知道很多種，就是雷超。 Hello 雷超，你好。 Hello 你好。 是啦，咁啊我都叫雷超啦，咁啊雷超佢就基本上喺2016年嘅时候，或者更早嘅时候呢就认识嘅。不过佢呢 大家雖然佢認識都幾多啦，即係在我知道嘅當中，但其實咧佢都好偶然嘅，去接觸即係加密貨幣呢件事。不如講下你點樣接觸加密貨幣嘅一開始嘅時候。 哦，好啊，即係其實都唔少朋友問我呢個問題喎。啊，你識咁多，係咪一早早到去一開始2009年、2010年、2011年就發現比特幣呢件事會升到今時今日？你啱啱都講超過60,000美金咁。咁嘅情況咧，咁其實真係好偶然嘅情況嚟。喺2016年嘅時候咧，我記得咁啊，嗰陣時我有需要啦，要收一個 payment 喺美國嗰邊過嚟嘅。咁啊，嗰邊你問我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嗰陣時佢問：你深唔深 Bitcoin 啊？咁我個人就係有啲 冒險性， 有啲冒險精神啦。之餘就係、是。我有啲唔大得，咁啊一路就同佢講啊，我聽過，老實講係真係聽過咁多嘅啫。咁但係同時就喺度 Google， 喂，如果我收 Bitcoin 要做啲咩？跟住就膽粗粗同佢講，好 OK 嚟啦。跟住好快就收到，佢同我講啊，俾個所謂嘅 address 啦，俾個我個 wallet 啊，我個加密貨幣我錢包嘅地址俾佢啦。跟住我少過一分鐘就收到啦。咁嗰下對我嚟講係好震撼嘅，因為即係就算去到今時今日咧，你諗下跨國嘅一啲轉帳啦，即係所謂電匯啊、TT 咁樣啦，冇可能一分鐘到。 都係 Swift 啊，咁嗰啲都要我諗幾百、幾千個人、兩千個鐘頭添，都可能要。 哦，咁又唔會，但係一定唔係一分鐘，可能隔日咯。係啊，所以嗰下對我嚟講好震撼，就係、是。咦，原來其實我哋喺21世紀嘅，原來可以要求高啲嘅，可以要求呢一啲即係近乎即時嘅 payment 嘅交易嘅速度。咁開始就有留意，比特幣啊，同埋加密貨幣。 OK， 係啊，因為雷超佢就以前喺美國讀書啊，經濟啦，咁同埋都教經濟，咁所以其實佢好早聽過，但喺2016年嘅時候就正式接觸咁嗰只。喂，周 Sir， 你啲學生，我覺得咧係有機會係已經投資緊加密貨幣。 唔係，我諗 多過你喎，係咪咧？ 投資嘅機率就係咪因為太貴？ 係， 但係個個都講嘅意思即係聽過一下。 係。 熟就唔敢講熟噶啦，因為大家都係聽下啲 Bitcoin 講下呢啲，即係尤其是有都唔係淨係學生噶，老師都係嘅。甚至乎我認識一啲朋友，我今日同個朋友就晏晝食飯，咁佢都有提及過佢最近投資呢啲加密貨幣嘅一啲經驗，少少地玩下咁擺咗喺度，然後跟住唔覺解嗱佢咁解啊，我唔係嗱。以下我講，如果有啲任何 number， 其實冇 number， 我噏下啫。大家唔好攞住嚟走。 喂，真係冇 number 噶，真係冇噶，你唔好當真，唔好當真啊！ 因為佢唔係用 number。 係啦，冇錯啦。咁佢真係同我講咧，嗱，呢個係我所一切嘅起點啊！即係我都有個咁嘅心態嘅，就係佢有一日佢就同個 friend 講起，咁然後跟住佢咪買嚟試下玩下咯，唔知抌咗10,000蚊咁上下咁樣，跟住然後隔咗一排咧冇理佢，因為唔識唔理佢啦。咁突然間升咗，跟住升咗之後，咁咪諗住放啦，咁啊放啦，唔知點解突然間咧。食食下飯咁，然後話放啦，又買咗第二隻喎。結果佢一路，我問咗佢成程飯，我問佢：喂，你買咗咁多出出入入嘅時候，究竟你有冇試過 cash 啲錢走嘅咧？嗱，個結論就係佢原來冇 cash 過啲錢走嘅。因為成個嗱，我形容就係咧，加密貨幣市場對於我哋呢啲完全行外嘅人咧。似乎係嗱，呢個講法可能你哋可以即刻駁斥我㗎。即係感覺就似咧當年嗰啲鬱金香啊，鑽石行久遠啊嗰啲咁嘅故事。即係我睇好多文章都係，尤其是我哋呢啲唔熟悉嘅人咧，就覺得話係咪一啲紙上富貴嚟㗎咋？係咪一啲完全啊唔根本就係一啲用啲衰啲嘅字眼添？會唔會一種騙局啊？嗱，即係我哋一諗係諗呢樣嘢嘅。雖則我而家見到好多人都解釋咗好多俾我聽，例如嗰啲加密貨幣背後嗰啲同密碼學有關，嗱又牽涉到啲 IT 嘢啦。咁啊越講越滅，越圓越講越高深。咁一聽落去咧就覺得好似好有計，但係其實實際上面你問我咧，我係仍然係我知道會可能會發達嘅嘢，但我好有戒心， 即係好戰戰兢兢啊，唔知應該點樣去認識佢或者係 啦。所以今晚我真係要向阿超哥學習，究竟我係咪要驚嘅咧？ 是啊，的而且確，雷超不如同大家講下，即係究竟點解會有加密貨幣呢件事 咧？其實加密貨幣點樣嚟咧？你同埋啱啱啊，你都講話一啲嘅擔憂或者一啲嘅即係先入為主嘅觀念，其實我啲覺得都好正常，因為就係好多人即係去 係有唔同嘅對於現今嘅金融體系有唔同嘅了解啦。咁其實我哋了解金融體系就係一個咯，即係一種規則啦，係咪？咁如果你諗翻個時間啦 ，Bitcoin 係2009年開始啦。咁其實你諗翻，嗰、那個時間點嗰排啲人全世界啲人諗緊啲乜嘢咧？就係2007年到2008年嘅嚇金融海嘯、金融風暴啦。咁嗰陣時其實好多嘅所謂情感，好多人開始思考反思嘅問題係乜嘢咧？就係、是、當時就係發覺。如果講翻2007、2008年嘅金融風暴，好多人反思嘅嘢就係發覺，突然間發覺，喂，原來啲銀行咧係非常過分咁樣過度係高風從事高風險嘅行為。 嗯。 另一方面就係、是、當佢哋出咗事啦，咁啊結果亦都真係有銀行出咗事啦。有啲政府或者所謂中央銀行去所謂救佢哋啦，咁。有啲人就會覺得，政府救咪即係人民救， 用公帑啦， 即係公帑救。咁開始有個情感就係、是，咦，即係呢個情況唔係好理想喎。咁、開始就會有人諗，咦，我能唔能究竟即係其實一個好純粹學術嘅問題嚟嘅，就係究竟能唔能夠去設計一個交易嘅系統咧，係唔需要有所謂信賴，唔需要依賴信賴咧？信賴嘅意思係咩咧？我係信賴一個，例如話一個中央嘅權威結算機構，又或者要信任我嘅交易嘅對象咧。咁喺比特幣嘅創始人啦，佢嘅化名啦叫做 Satoshi Nakamoto 啦，即係中譯翻嚟可能係中本中啦。 冇人知道佢真名咯。 其實係啊，冇人知道，聽落係日本人啦。但係佢真名係咪呢個名字？佢系咪日本人？佢系咪男人？甚至佢系咪一个人？都冇人知道。不过anyway，嗰阵时佢就出咗一份我哋叫 white paper 啦，即系都系啲即系都系学术式嘅一份文章啦。咁其实好简单，17版嘅啫。咁就好简单咁样提出咗一个系统，咁就系唔所谓嘅trustless 啊。唔需要有信赖，即系一个冇信赖。其实唔应该话冇信赖，而系。 唔需要 系啦，不必即系信赖不必要。 靠一样就系信赖嚟到维持嗰样嘢，系靠一个制度或者一个系统嚟做。 冇错，咁啊好简单嘅概念就系、是、即系大家听好多 blockchain 或者区块链啦。其实个概念就系你将你嘅成个交易记录，即系呢个一个会计嘅即系字眼啦，叫 ledger 啦。咁全如果唔系好似而家咁样啊，净系得个中央机构度揸住，而系每一个人都有所有嘅。歷史記錄，然之後大家互相收到交易嘅即係更新，即係 update 一啲 update 嘅要求嘅時候，大家咪可以互相咁樣比較咯。咁成個系統就可以令到大家完全唔需要信任大家，甚至可以仇視大家嘅，但係依然可以好順暢咁樣去有呢一個交易嘅系統咯。咁 Bitcoin 就係、是、即係佢提出咗呢一樣嘢啦。咁行到今日12年左右，都好清晰係行之有效。 係因為我哋而家基本上，例如我哋買股票，我哋信賴交易所，係即係佢基本上係中央結算曬所有嘅嘢。我哋叫做即係我而家假設我買咗就係、是、買咗港交所嘅話，咁我買咗一手港交所，其實我冇攞到嗰一手港交所出嚟噶嘛，嗰一手港交所我擺咗喺個結算嗰度噶嘛。咁究竟佢係唔係用緊我呢、這、一個？究竟有冇擺或者點樣嘅情況呢？其實我係喺嗰個 system 上面睇到嘅啫嘛。即係其實某程度上，我哋係好要求，其實包括我哋嘅存款啦。我諗呢個係最直接噶啦，係啦。咁 that's why 大家如果見到有擠提嘅時候，佢哋就會驚啦。就係、是、因為你都知道就係話、啊、究竟佢係唔係擺曬我哋啲錢，係收咁多就擺翻咁多喺度嘅咧？咁大家我諗都知道係唔係嘅呢件事。咁所以大家基本上就係一個咁樣嘅信任系統嘅，而佢將呢個信任系統咧就唔係一間銀行，就變咗係所有嘅存款用户，係啦，大家都有齊曬所有嘅嗰個帳簿喺度噶啦，你當係，所以任何人唔好話冇得改先啦，有啲咩改動佢全部都會知道曬，係啦，先仲唔好講話區塊鏈裏邊究竟改唔改動到，或者改動嘅時候可能需要所有人嘅知道，咁嗰只或者 proof。呢、这、一個咁樣嘅制度就佢所謂嘅 trustless， 即係話唔係唔信任，係唔需要信任，但係就仍然維持到一個非常之公正嘅系統喺度。咁啊，其實所以就係、 我諗 Bitcoin 或者係加密貨幣就係區塊鏈裏面其中一個最多人了解同埋明白嘅一個體驗嚟嘅喺現實生活當中。 喂，但係我而家即刻咧喺個銀包度揞咗一張美金出嚟，就 In God We Trust。咁我當然就唔係信呢個天父上帝咧，係會攞住呢張嘢就即刻掟啲馬拿落嚟俾我啦。咁但係其實我哋理解就係攞住一張所謂法定貨幣啦，咁一張 note 我可以走去呢張 note 嚟噶嘛。咁就算由呢個早年嘅紙啊，呢、這個膠紙呢、這個中國人發明嘅，我可以去銀號或者可以後來啦，而家你譬如美國攞住張美金，我可以去銀行度換翻應該係相同等值嘅黃金啊嘛。呢個係我哋相信嘅嘢嚟噶嘛，但係當然我哋知道實際上面嚇、啊，如果個個都攞住張紙去換就大禍啦，應該大家就攬炒咗。 再加上就係呢個制度吹消咗幾耐啊？ 1973年啊，即係30。 冇啊，就係差唔多大家出世嘅時候。 我都未出世啊。 唔係，但 係 呢個 48年。 但係呢個得意嘅地方就係咧，嗱，我哋由爺爺嫲嫲的智慧就講，我哋嗰啲嘢係值錢，譬如黃金係值錢。嗱、但係。嗱，由我自己細個都諗呢個問題，咁但係點解黃金值錢呢？嗱、點解鑽石值錢呢？點解啊手上面嗰只嚇勞力人士戴唔到嗰只錶會值錢呢？其實大家都係喺建基於一個信任系統嘅啫。咁、嗱，問題又嚟啦，因為呢一個而家新嘅加密貨幣其實好多咧係建基於一個電腦嘅所謂頭先講嗰個密碼學嘅過程。嗱、我自己我相信啦、絕大部分嘅人類咧都係唔明白成個運作嘅。咁、但係我哋點可以相信？譬如佢哋話成日用啲字眼，譬如掘礦咁樣。咁、喂，電腦裏邊嘅嘢係咪真係可以做得到啊？或者我哋當係啊，一定要掘到嗰個 number 或者點樣？即係佢裏邊好多好深嘅數學理論啦、但我哋真係無從得知嗰樣嘢係咪真嘅喎？咁、我哋嘅信任嗱，呢個係最第一個問題。個信任其實係如何建立而成嘅咧？ 咁其實加密貨幣咧，即係或者應該講任何嘅貨幣點解值錢？啱啱你個例子就係美金啦。咁首先第一件事就係你睇我哋爺爺嫲嫲嗰年代，首先你講嘅 金本位， 我哋金本位或者所謂英文就係 gold standard 啦，其實冇咗好多年噶啦，喺今時今日2021年咧，全世界係零個國家係有金本位嘅系統啦。咁而家其實係乜嘢本位呢？其實就係一個共識嘅本位，我哋叫 consensus 嘅本位。即係點解以美元做例子？點解美元會有？先唔好講，就例如其實有兩個部分嘅，就係、第一個問題就係好似美元咁樣嘅貨幣，點解個價值唔係零？呢個問題一。第問題二就係佢嘅價值係幾多？咁第二個問題好複雜嘅，好多嘅因素。不同的世界大事、不同的經濟事件都會影到你未望到啦，即係平時嗰啲 foreign exchange 嗰啲外匯嗰個價錢不斷咁喐啦。第二個問題就我就唔嘗試解答，但第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個價值唔係零咧？就係、有個大家有個共識去信任發鈔嘅機構，就係美國政府同埋佢嘅中央銀行。咁其實所以其實今時今日所有的我哋叫法幣啦，通常叫 fiat currency 啦、美元、港元、人民幣、歐元，大家熟悉的呢啲全部都是法幣啦。呢啲點解價值不是零？全部都是嚟自一個共識，而加密貨幣都一樣。 係啊，一提起加密貨幣的認受性咧，我諗大家大把嘢講，因為呢個都是其中一個大家的核心，大家想溝通的。咁不如咁，我哋聽首歌先啦。呢首歌咧就是 swing 啊。让左脚先行一步。 问为何在走路时候总是抬右脚在前面，懒去想；问为何在出闸时候总是同样出口去出，懒去想。明明今次毫无新意，为何今次仍然可以求其一次？由得我。问为何十几廿年没主动拿另一张报纸， 即管事。 问为何在餐牌里大都市连味都不会知， 即管事。未做过怎知道， 不想去行其他路， 转向左。

設備之間不會互不兼容。不過當時的想法呢， Bluetooth 只是作為一個臨時的名字，直到市場人員想到一個更好更受歡迎的名字才再換過。後來的確出現了兩個比較所謂正路的名字給大家選 Radio Wire 或者是 Personal Area Networking PAN。 PAN 成為了首選，但是就在互聯網上已經有太多這種用法了，於是想改用 Radio Wire，但就未能够及时查证有没有商标版权问题，结果呢只能够选择沿用这个所谓不太正经的名字 Bluetooth。 而事实上这个名字很快就被业界接受了，要改可能更麻烦。最后都想补充一下， Bluetooth 是蓝牙牙齿的牙，不是牙菜的牙。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知识，一起走过。 细个中意呢行啫，成日跟人哋入片场咁啊，咁所以搞搞下做咗童星啊。 初嗰阵系游屎仔嚟嘅啫， 即系未系工程师， 读夜校进修， 即系做游屎仔嗰阵时候去参加比赛啦。 咁你有冇学过咧？ 冇，真系咁无师自通。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个星期六 晚上10:04， 杨少雄、 江美仪，仲有我李隆基， 同我吕珊 一起走过。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家好，翻嚟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嘅第二节啦。咁今日有我黄仲远啦，咁有阿周 Sir 周志恩，亦都有我哋嘅嘉宾阿雷超。咁今日我哋个题目咧就系、是、未来货币。咁啊，即系我哋而家倾紧嘅就系加密货币。喺第一节嘅时候，其实我哋讲到咧就系、是、加密货币嘅认受性啊，即系因为阿周 Sir 讲过啦，即系黄金啦、钻石啦。類似啲甚至乎頭先我講開美金，因為冇咗金本位已經都40多年噶啦。咁啊，咁其實點解我哋會對呢一啲咁樣嘅貨幣或者係一啲嘅 commodity 嚇、啊、OK， 我哋咁有一個信心，咁有一個信心而覺得佢可能係儲存啦，覺得佢有價值。咁但係加密貨幣究竟而家嘅認受性喺個金融體系又好，或者喺個社會喺個世界又好，究竟係去到邊一個嘅地步嘅咧？咁啊，雷超你點睇咧？依家加密貨幣認受性， 我嘗試用兩個角度去睇咧，無係可能從宏觀嚟睇啦。咁我嚟話觀察嚟話啊，而家都係好多人討論熱議啊，加密貨幣嘅年代啦。咁我喺度諗緊啊，上一波好多人傾嘅時候係幾時啊？講緊2017年左右嘅時候。咁嗰陣時咧，老實講，我聽到好多，依然有好多就係會話，比特幣呢啲係數字嚟嘅啫，邊度值錢啊？呢個係大騙局嚟嘅。即係2017年我聽到都仲有，即係唔係話好多，但係有。但係嚟到時間嚟到2021年，我開始完全聽唔到呢啲咁樣嘅聲音。而客觀咁樣去睇啦，有一啲好大型嘅所謂嘅機構。投資者啦，或者大嘅機構持份者啦，亦都開始轉咗後方，佢哋嘅態度有啲唔同。例如話本身好多各國嘅央行啦，同埋一啲大嘅金融機構嚟，咩摩根士丹利啊、高盛啊嗰啲，以前可能講近到可能講一兩年前嘅口風都依然係話啊，比特幣唔係佢哋所謂嘅一個 asset class。是冇用嘅咁样系啦，一两年前嘅口风系咁，但系今年已经唔再系咁样啦，开始系话啊，我哋明白，开始明白啊，佢嘅影响啊，佢嘅重要性啊，可以开始为佢哋嘅客户去管理一啲佢哋手头上嘅加密货币咁样，而亦都开始有一啲大型嘅公司啦，今日都咁提过嘅名字有 Tesla 啦， 系 即系嗰个电动车嘅 公司啦，咁啊較早前宣布你買車以後可以用 Bitcoin 嚟俾啦。咁、而且呢個係對我嚟講好特別，因為好多人就聽到我啱啱講嗰件事，就係、是、你可以用 Bitcoin 買車，但係其實仲有一 part 嘅就係、是、Tesla 佢係打算佢收咗翻嚟咧，佢係唔會換翻美金嘅。佢係會繼續 hold。總之你買車收翻嚟，Bitcoin會繼續 hold。呢個係一個非常唔同，即係非常支持加密貨幣、支持 Bitcoin 嘅一個態度咯。 我覺得直情呢一個，即係佢呢一個咁樣嘅表態係，我覺得對於散户嚟講，或者對於平民嚟講咧，係一個指標性嘅。因為的而且確咧，頭先我哋等間咧都會講下關於國家點樣去發展呢啲嘅數碼貨幣或者係加密貨幣。我哋先講一啲比較平民化，我哋會知道，因為佢哋其實唔會去理邊個國家去做緊乜嘢。但系佢哋会理喺身边咧，会发生啲乜嘢事？即系包括就系究竟边一个认受佢嘅 Tesla 啦、Microsoft 啦、巨文苹果啦，咁啊，但系未行动啦吓、啊、，OK， 即系基本上都会系已经开始认受佢。同埋咧，有一样嘢大家应该系我谂喺香港咧，每一日都会用噶啦，就系、是、Visa。啊、即係大家用嘅信用卡嗰間嘅公司啦，基本上佢都已經係，我冇記錯佢應該係同 Coinbase 先，即係有一個咁樣嘅合作嘅，係點樣發展一啲嘅加密貨幣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已經係一個幾多人已經係投緊信心嘅一票，去講緊加密貨幣係未來嘅其中一個交易嘅途徑或者個 means 嚟嘅，係啊，所以就呢一啲嘅情況，同埋大大話話其實Bitcoin 啊，我哋就咁計 Bitcoin 嘅話咧，其實都2009年開始，咁如果真係正式大家喺叫做正式咁樣去 trade 嘅話咧，其實都已經10年。是已經10年的事嘅，即係佢唔係一件事係啱啱出嚟橫空2-3年，跟住究竟佢仲 O 唔 OK 啊？其實佢已經企咗10年，而且已經好多嘅機構投資者都已經，甚至乎一啲咧家族嘅即係啲 family office 啊，即係佢哋做幫個家族投資啦。其實基本上佢哋好多配置咧都已經係。可能是有5%至10% 的配置已經是放在用加密貨幣，所以它的認受性其實呢在這些的層面上面呢已經是幾多了，或者是又問一下少少，其實大家認識加密貨幣呢就認識 Bitcoin 咯。周 Sir， 你自己還對於加密貨幣的時候還會不會認識除了 Bitcoin 之外，因為大部分人會覺得 Bitcoin 就是加密貨幣。 我早兩集啊，定早幾集咧，唔係講過 GME 個股仔嘅，咁嗰陣時都講過99幣啦，我嗰陣時都講過，嗱類似都係呢啲異態啊，即係聽嘅啫嚇，即係我都係嗰個認識就係咧一啲數字上面、密碼學上面嘅東西啦，然後跟住咧就計一啲我本來應該計唔到，我會考都有啲困難嗰啲人嚟嘅，咁啊結果就唔好理啦，咁而家就大家都爭相覺得嗰啲算式咧係因為透明嘅理論上啊，即係個算式應該係運作到佢。計到呢個世界上係得咁多嘅啫，嗱呢個理論我對唔住啊，我純粹係睇文字式嘅啫，嗰、那個數字我就處理唔到嘅。點解淨係將到嗰個數，可能係啲數學家先處理到啦。咁呢個就製造咗一個咧、所有貨幣都必然出現，而或者法定貨幣有乜都好咧，大家成立到嗰樣嘢就係一個叫稀缺性。因為嗰樣嘢如果大量出售、大量有嘅，即係行過街無啦，棘到腳都有幾粒鑽石嘅，鑽石就唔值錢。所以呢個係我細個讀 econ 嘅時候經驗嚟㗎嘛，即係嗰啲空氣就唔值錢㗎嘛，咁於是乎，即係除非你嗰啲係瑞士山區咁啊，於是乎入罐賣俾你咁，仲有個稀缺性啦咁。嗱，咁呢個製造咗稀缺性啦，咁但係當然啦，我哋睇翻一啲文章都會諗，嗱呢個我可能我有錯誤㗎，即係點解呢幾年咁或者呢十年咧，其實食住一個浪嘅。因為大量的所謂量化寬鬆是全球喎，而家講緊係間間央行都不停印錢出嚟。於是乎，如果大家仲有印象咧，早幾年咧，尤其是喺國內咧，係乜都會炒噶嘛。 包括咗嗰啲保理茶油炒啊，綠豆啊，大家如果仲記得有嗰啲好誇張嘅嘢，咁呢啲當然裏面亦都有部分真係牽涉到一啲係炒作啊，或者係真係一啲我哋叫做揾食啦，呢啲江湖騙案啦，呢啲係都時有聽聞。咁但係而家呢一樣嘢咧，我覺得我自己觀察啫，就係嗰個加密貨幣點解呢幾年多人去講咧？我仲遠頭先，我哋喺出邊都有講過，即係你都有啲觀察睇到點解多人覺得有趣，或者多人會覺得佢哋有認受，甚至乎連啲大媽撒啊，或者啲大粒佬都有人開始睇啦。但我仲有多個觀察就係咧，其實因為傳統嘅一啲錢啦、財富啦、所謂或者股票咧，其實係有一班人累積咗喺一班大佬手上。即係你諗下，巴菲特有幾多？你諗下嗰啲咩大佬，個個人揸住一大堆貨喺度。咁佢其實 hold 住咗噶嘛，理論上。咁我哋呢班叫做嚇、做牛做馬小鼠鼠咁樣，我哋可以做咩咧？我哋冇嘢好做喎。於是乎，我哋就揾一啲投資嘅機會啦。嗱，呢度就係個浪嘅其中一個可能性。咁嗰時我哋講 GME 就係、是、哇，我哋不如一齊夾多少隊去大莊啊咁。嗱，呢個其中一種可能。但會唔會其實呢一個我形容啊，似乎係好似而家福島嗰度咧一大堆污水。又排唔到喎，於是乎我哋就要儲啲，揾個位儲啲水啦。咁啊，越嚟越多水嘅時候，我哋冇辦法啦，我哋咪揾嘢蝕咗佢咯，將嗰啲嘢揾一啲簡單嚟講揾一啲投資機會，而大家都共同認受。哦，而家年輕人或者成日嗱唔一定同年輕人有關嘅，但係而家大家都覺得，譬如網上嘅世界虛擬貨幣啊嘛，嗱呢度係另外一個我想提嘅。開頭聽咧，唔係叫加密貨幣嘅，大家我熟悉嗰陣時叫虛擬貨幣，因為嗰樣嘢喺虛擬世界裏邊，所以點解大家亦都覺得嗰樣嘢危險就係嗰樣虛擬喎，大佬。係， 所以證明幾緊要啦。 係啦，咁但係呢種虛擬貨幣咧，又令到好多人覺得，咦，裏邊有佢嗰個可塑性，咁於是乎大家搞下搞下咧，唔知點解嗱，我答唔到嘅，但係揀咗呢一樣嘢變成咗大家趨之若鶩嘅嘢，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咁樣嘅浪潮咯。 我諗正正啱啱你提起嘅稀少性咧，係其實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嚟嘅，就係因為尤其今年即係一路都各國嘅央行印好多銀紙，已經係不嬲都有發生嘅事。咁疫情係因為關係啦，咁其實各國係真係印更多嘅銀紙啦。例如話今年即係今年美國嘅佢個所謂 stimulus check 啊，即係佢振興經濟嗰啲又印咗以萬億計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其實你想象一下啊，當你不停咁樣增加嗰個供應嘅時候，你手上揸嘅錢，你唔其實真係不進則退㗎啦。咁所以其實有時會覺得咧如果好多人係就係好即係亦都係好似頭先講嘅啊，同咩阿爺阿嫲嗰代嘅思想去諗嘅話，就會產生個錯覺咯。你諗住啲錢擺喺月餅罐嗰度咧，就係、是、好安全咧，其實係一個好差嘅行為咯，因為你冇辦法去增長啊。咁另一方面啦，即係而家今時今日好多加密貨幣有唔同嘅情況，但係即係比特幣一個特性就係、是，佢嘅總 supply 即係總供應量咧，係已經喺佢嘅設計上面已經係決定咗係2100万粒㗎啦，冇辦法再加㗎啦。咁啊，所以你見到個價不停咁樣升，可能其實咁樣先至係個經濟嘅正常嘅形態咯，而唔係。因為平時當我哋平時銀包裡面嘅港幣啊、美金啊，其實係陰啲嘅，因為嗰邊係咁印嘅時候，你嘅價值因為係逐少咁樣下降咧，你可能好難去感受到。咁反而當喺加密貨幣如果有呢啲所謂嘅 fix 咗個 supply， 即係固定咗個總供應量咧，你就會睇到原來實際上個貨幣啲價值應該係點樣。 甚至乎可以咁樣講啦，即係話咧，講開加密貨幣認受性咧，係因為而家越嚟越對於我哋而家嘅法幣嘅認受性咧，其實係越嚟越低。即係相對上啦，即係我諗量化寬鬆係其中一個好大好大嘅關鍵，即係不斷地可以印銀紙，而你嘅銀紙係不斷地貶值，而佢可以印銀紙去做嘅所有嘅功能或者做嘅活動，都可以係完全唔關你事，但係直接地又係影響到世界各地嘅你嘅財富嘅增值嘅咁嗰個情況。所以大家都會覺得就係、是、如果當嗰個貨幣 是國家或者是用一個信心咁操控住嘅話，其實佢哋真係好可以點樣做都得嘅喎。咁反而就係用一個加密貨幣一個區塊鏈嘅形式，係話唔定可以令到呢度咧係攞翻個平衡。我覺得某程度上就係、是、我人對如果對現存嘅法幣係好有認受性、好有信心嘅話咧，其實加密貨幣係應該唔需要。即係特別出嚟嘅，就等於好似假設啫嗱，即係我先唔好計，如果仲係金本位嘅時候，仲有啲咩問題先啦？又或者係佢哋係對於發鈔呢件事咧，係會有即係我諗嗰時法蘭克啦，即係佢最勁嘅就係、是、即係直升機散錢落嚟，即係咁嗰只啦。即係如果唔係呢一個嘅情況之下咧，大家係可能對而家嘅 system 嗰個系統咧係有信心啲，加密貨幣係唔會。有機可乘，我會咁睇。而家就係因為大家唔信佢，不如我信一個好透明嘅機制，係咪可以將呢件事嚟得更加公平啲咧？ 係啊，因為其實你啱啱講呢個信任咧，其實即係透明度係一個好好緊要嘅一件事。其實件事透明唔代表嗰件事大家都有共識，其實中意呢個係。兩件事是不是同一件事嚟嘅，但你有了透明度，大家就開始可以討論咯。咁例如話比特幣啦、Bitcoin 啦，佢本身佢係第一個嘗試，即、就、係、是、去挑戰傳統嘅即係 貨幣 嘅思維啦。咁、其實所以就啲嘢就定死咗噶啦，冇辦法噶啦。咁但係你即係而家有千千萬萬個咁多嘅其他嘅加密貨幣啦，好唔少個 project 係其實係容許嗰啲參與者係一個投票。去決定其實啊，佢未來應該點樣行落去，即係咁，所以唔單止有透明度，甚至乎亦都可以慢慢有改進嘅空間添。咁呢個係同而家即係現有我哋嗰個所謂法幣嘅系統距離越嚟越遠咯嘅原因咯。 其實呢個有少少 decentralization 嗰個感覺，即 係 去中心化。因為咧嗱，呢個又好得意喎。因為譬如最近有一單新聞都係講緊有啲國家對於加密貨幣好有意見，一間可能都講多啲國家，譬如土耳其，一講咗話喂對於加密貨幣佢有好多意見，甚至乎唔承認，於是乎即刻跌嘅，應聲下跌，跌咗唔係好多，又好似升翻啦咁呢啲股仔。嗱咁但係其實咧，你睇翻譬如香港嗰啲投委會啊，嗰啲都係咁講嘅，話高風險啊，裏邊嗱佢哋有幾個 point 嘅，第一就缺乏監管。第二咧，因為太 decentralization， 即係太去中心化，冇人睇到佢哋，亦都冇規矩啊！佢哋個講法係。第二樣嘢就係咧，成個制度嘅過程裏邊咧，其實政府或者係所有嘅監管機構唔知點入到手嘅。嗱，咁呢樣嘢嗰個過渡嘅又波幅又好大啦，流動性又好強啦，但又好稀缺嘅喎。於是乎呢啲咁嘅因素加埋咧，嗱，我有少少覺得咧係一種我成日都用呢個字就是、後現代嘅一種回歸嚟嘅，就是、對個社會對於一啲傳統嘅制度，譬如我頭先講話啲錢累積曬喺你班大佬手上，咁我不如我自己創一句出嚟啦。咁你有你威，我有我威啦，笨咁呢一種咁樣嘅狀態咧，就變成咗而家。有一種挑戰嘅對於傳統，我唔知呢個咪都係一個真實咯。 我覺得呢個直情係好真實添啦。即係基本上，我認為即係加密貨幣點解會係咪有可能係一個未來貨幣，就係因為佢挑戰緊而家我哋法定貨幣同埋嗰個嘅機制，而令到咧可能好多嘅既得利益者咧係對於呢件事咧係幾唔安心嘅。咁所以咧就係、是、大家都反而以前就會攻擊啦。嗰、那個情況，我覺得，但係我覺得近幾年咧，佢哋就唔係攻擊啦，就開始咧就諗住就係講我點樣去監管呢，而令到其實嗰個情況咧，頭先阿周 Sir 所講個去中心化，其實全球而家講緊互聯網乜嘢都係去中心化，大家玩嘅社交平台又係去中心化，都係唔想話有一個係大台，佢講所有嘢大家就聽，係好多網民好多人都可以喺參與喺呢件事上邊嘅。咁所以其實呢個基本上都係一個咁樣嘅趨勢啦。咁啊，講起呢一樣嘢咧，咁我哋一於彈間講嘅認受性係國家層面嘅認受性，究竟對於加密貨幣又點睇咧？咁樣，咁我哋又聽下另一首歌啦。咁啊 ，Sharini 嘅，咁啊，網絡安全隱患。 哇！呢只歌真係好 fit 呢個問題啊。 係啊。 谁是对？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新加入大城小事的蔡基伟 Kevin。 伊拉克对于你来讲会想起什么呢？我会同大家分享我在伊拉克工作的所见所闻，记得留意啦。Salam， 我分享过我哋就由科威特搭飞机入去伊拉克嘅情况啦。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大城小事，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2006年的纪录片《秘密》The Secret。由澳洲纪录片制作人朗达拜恩 Rhonda Byrne 女士制作，她本来是澳洲的电视工作者，多年前因为一次家庭的意外，精神和生活都面临崩溃。好彩她在无意中看到一本古书，发现一个令生命转变的惊人秘密，因此重新活出幸福。 朗达拜恩凝聚了一个超级的电视工作团队，从作家、神职人员、教师、影像工作者、设计师以及出版等相关人员，访问美国一些灵性导师，将他们对于这个秘密的看法拍成影片，将这个秘密推广到全世界。有评论认为这部纪录片堪称中国的奇门遁甲和易学思想。 这部纪录片推出之后好评如潮，冇花到一分钱的广告费就卖出大约150万张的 DVD， 而且大约半数的销量都是在纪录片上市之后一个月之内销售。其后朗达拜恩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写了《秘密》这本书，不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就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的排行榜。 现时《秘密》这本书翻译超过30个国家的语言，中文版在2007年6月面世。译者谢明宪，台湾宜兰人，台湾科大应用外语系毕业。至于朗达拜恩一举成名的故事，本身就成为《秘密》的经典案例。从一位澳洲本土的纪录片制片人，一下子成为国际闻名的畅销书作家。 随着《秘密》这本书和《秘密》的纪录片爆红之后，对于《秘密》的回响非常之极端。有人觉得这本书断章取义、虚无缥缈，亦都有人觉得这本书充满正能量、受惠无穷。2006年的纪录片《秘密》The Secret， 由澳洲纪录片制作人朗达拜恩女士 Rhonda Byrne 制作。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秘密》，作者朗达·拜恩，译者谢明宪，由方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晚同你用知识擦火花。时日 太快，财貌嗰样嘢就系我哋一般会觉得貌系影响财。中国人文化就系女子无才便是德，当然好错啦。 作为一个女仔，如果佢有才嘅，甚至乎系某种程度上系一种原罪嘅，即系多少 补充少少啦。因为财呢样嘢应该喺唔同嘅时代有少少唔同嘅定义。 逢星期日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哈林识失眠。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 翻嚟最後一節嘅星期五晚嘅廣東廣西。咁啊，我哋今日嘅題目咧就係未來貨幣。咁啊，講緊咧就係加密貨幣會唔會係有機會成為未來嘅貨幣咧？咁認受性嗰方面咧，我哋頭先都討論過一下。其實喺貨幣方面咧，其實佢都仲有好多功能噶嘛，即係例如佢嗰個穩定性啦，佢係咪可以有儲存性啦，佢先至係有機會嚇成為一個貨幣，唔好話係咪完全取代曬啊？咁有機會可能並行或者嗰樣嘢啊。其實加密貨幣而家咧，佢發展緊會唔會係開始越嚟越成熟，而唔單止就好似大家覺得好似 Bitcoin， 總之就係一個限制嘅產量咁嗰只，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嘅發展？ 有啊，咁啊，即系Bitcoin 之後，咁最多人為人所熟悉嘅就係以太幣啦 ，Ethereum 啦。咁 Ethereum 其實係即係嘗試，我唔可以講佢係解決一個問題，而係一個比較正面少少。佢希望開發更多嘅可能性。咁 Bitcoin 佢嘅區塊鏈啦，咁佢概念好簡單，就係、是、即係頭先都有提過，佢想做到嘅嘢。咁但係佢缺乏嘅嘢就係、是。一啲可塑性啦，佢你唔能夠 run 一啲所謂嘅叫做 smart contract。smart contract 其實係一啲電腦程式嚟嘅，就係、是、一個區塊鏈上面去運行啦嘅嘢啦。咁啊，其實如果可以做到 smart contract 咧，就基本上就只有你諗唔到，就冇做唔到嘅嘢。咁以太幣就係第一個嘗試啦。咁而家亦都有好多好多嘅呢個所謂 smart chain 啊，即係 smart contract 嘅 blockchain， 就 smart 簡稱 smart chain 啦。咁佢哋都有好多好多嘅 project， 例如話實在有千千萬萬咁多個，但我可以提一個嘅話，而家最 hit 嘅一個所謂嘅 NFT 啦、，non-fungible token 啦，即係最近可能大家睇到新聞，例如話係可能係美國有一個數碼藝術品賣咗$6,900,000嘅一個 piece 啦，一個藝術品啦，咁另外大家都。可能都熟悉嘅歌手陳冠仁啦，亦都買咗佢第一個 NFT， 咁啊同佢嘅音樂有關係嘅。咁呢啲亦都全部都係即係 smart contract 先至能夠成功，就係冇辦法喺 Bitcoin 上面嗰個區塊鏈上面實現嘅一啲嘢咯。 所以個 smart contract 嗰個功能係話點樣利用加密貨幣去做一啲嘅交易？ 唔淨止係，亦都係唔淨止係交易啦，例如話。首先講嘅 NFT 就係存在喺區塊鏈上面，即係本身你諗Bitcoin 上面咪就係要記住啲銀包、啲錢包咯，即係邊個錢包有幾多個 Bitcoin？ 咁例如話啱啱啲 NFT 就係、是、佢定義咗一個物體喺個區塊鏈上面定義咗個物體，可能就係陳冠仁嗰一首歌嘅一首歌，然之後咧佢依然有區塊鏈嘅特性，可以大家可以100% 有信任咁樣，原本而家係邊個人擁有嘅，而佢想交易俾另外一個人咧，亦都會喺區塊鏈上面實現。咁嗰個人咧，其實係比而家係更加，即係例如話你要炫耀你嘅收藏品咧，你會變得更加有信任性咯。因為大家係冇辦法質疑你嘅，因為大家可以望翻個區塊鏈，哦，真係你嘅，咁樣咯。 所以睇上嚟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加密貨幣，佢哋都基本上正喺度做緊啲嘢，睇下會唔會開發到更加多嘅可能性咁樣。當中包括咧，當然就係開始有國家嘅參與啦。其實所謂開始有國家嘅參與咧，其實已經講緊係一段時間嘅嘢啦。有一個咧就所謂我哋叫做 CBDC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即係話咧，央行數位貨幣啦，或者啲人央行數字貨幣啦，咁樣。咁其實咧嘅意思咧，即係話咧，由一個國家嘅央行、中央銀行，佢哋去有一個法定嘅加密貨幣，係啦，即係大約係一個咁嘅情況。其實嗰個情況係等於佢法定個美金點樣去發鈔，即係其實嗰個情況係幾差唔多嘅。我講少少嘅資料俾大家聽啦，我相信大家應該最成日喺香港會聽到嘅就係數字人民幣啦，咁佢就係其中一個國家就是、去發展個CBDC 呢一樣嘢嘅。咁其實咧而家嘅一啲嘅統計咧，有29個國家嘅央行咧，其實佢對於加密貨幣或者我哋叫數位貨幣啦，基本上咧佢就有一個咁嘅統計，就係、是、有6家嘅央行咧已經發行。數位貨幣，即係當然發行嗰、那個階，即係嗰個層次或者個水平係唔同啦，但係佢哋基本上就已經發行緊㗎啦。 有八個咧就計劃推出，有九個咧就喺度研究緊嘅，有兩個咧就暫時仲係觀望，睇下其他發展成點樣。有三家咧就研究完之後，佢就話誒唔做住咁樣。咁即係話其實就已經好多，即係例如英國佢有一個加密嘅英鎊，其實就基本上已經推出咗出嚟，好多地方都已經咁樣去做。其實啊，雷超，你睇呢一樣嘢會唔會係其實就係未來貨幣加密貨幣可能會取代或者會並行嘅其中一個好緊要、好緊要嘅里程碑，就係、是、CBDC。 可以咁樣講，其實唔可以叫做取代或者係並行咯，因為可能係並行啦，因為你啱啱講嘅所謂 CBDC 啦，即係例如數碼數字人民幣或者係數字英鎊啦，其實咧呢啲係其實係佢哋本身嗰個法幣，即係人民幣同埋英鎊嘅另外一個形態嚟嘅啫，只不過係賦予佢喺另外一個媒介，可以咁樣講，媒介上面去進行交易啦，亦都可以即係。可以得益從呢啲即係區塊鏈呢個概念，呢、這個相對比較新嘅概念去喺佢嘅優點嗰度去得益咯。所以其實，所以如果即係都幾常問，即係好多人問嘅，即係嘗試問嘅問題啊，未來會唔會完全取代咧？我自己覺得就唔會嘅，但係即係可能會用呢個形態，你望落可能係取代咗咯。 嗯， 但係其實係一啲法幣嘅唔同新嘅形態咯。 嗯。 剛才你提到那個 NFT 即是那些、網上藝術品的問題，其實我都覺得可以有即相連性，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即在我的認知裏面，其實數碼世界裏面都可以複製的嘛、當然我們剛才一直都在說過稀缺性或者那個我們信任的東西，那我們怎能夠剛才我們那隻歌是網絡安全隱患嘛、我如何能夠確認第一這個可能是一個很低能的問題，如何確認那件事是真的獨一無二的，這個是個技術問題，我估今晚太短時間就很難處理的、在現實世界裏面我們就很擔心錢被偷啊、被搶啊，或者各樣嘅嘢啦。嗱喺網上世界裏邊，其實都有好多呢啲嗱，即係啲錢啊，即係呢啲又係我呢啲唔識嘅人咧，就好驚嘅。啲錢會俾人哋唔知點解撳兩個掣咧就過曬走嘅、如果成件事喺個網上面啊，甚至乎我老豆嗰啲擔心嗰啲喺個雲端度嘅所有嘢都，佢都自己肉眼都見唔到嘅。嗱，因為我哋見到個粒金，我哋就好開心，摸下甩甩下咁啊，當真，然後鎖翻入佢個 safe box 度就當真噶啦嘛。咁、但係譬如喺一個咁樣嘅即係層面裏邊，我哋如何能夠令到一啲傳統嘅投資者，包括可能我老豆，我如何令到佢去明白呢一樣嘢，其實係唔單純係虛擬嘅，係真實可以存在。嗱，當然我都明嘅，有啲人就話可以，而家啲幣係可以即係整一個出嚟噶嘛。咁、當然亦都有啲大佬就話：喂，唔可以去買雲吞麵啦。咁我唔明個邏輯係咩嚟，不過唔好理佢啦。係唔係要做到咁樣嘅程度？定還是我都聽過而家喺海外一啲嘅投資者咧，傳統嘅投資者咧，其實佢都開始慢慢有呢、這個投資加密貨幣嘅一啲即係 portfolio 啦。於是乎，大家見到原來連嗰間乜乜公司都有入貨嘅、咁大家雖然冇見到真實，但係我買佢嗰啲產品，咁其實已經等於買咗啦。 你咪知阿連登契嘛？聯係啦，佢又買佢最近呢、這個Coinbase 佢都入咗唔多唔少嘅。 係咪要咁樣慢慢即係呈現到俾我哋嘅眼球度咧？ 我反而唔係，未必係咁樣睇。我不如舉個例子，啱啱你講到所謂嘅信任性同埋唯一性啦，我先講信任性啦。其實喺個區塊鏈上面個信任性係非常之高嘅。我點解會咁樣講咧？我舉個例子，例如話大家好可能平時喺 IG 啊喺 Facebook 見到有啲所謂 KOL 會炫富啦，例如話喺個私人飛機度自拍啦，又或者喺一架名車面前自拍啦，但係後來好多人發覺，原來都唔係佢哋嘅。即係個擁有權喺現實本身其實唔容易去證明。我就算喺架林寶堅尼入邊影張相，唔代表架車係我嘅。咁、但係區塊鏈上面呢、這個其實個信任度係非常非常之高，所有交易嘅準確度，而且你係可以睇到任何人都可以睇到個交易。咁所以個信任度係高，係比現實大家理解嘅大部分理解嘅都會更高咯。咁而但係去到一個獨一性咧，就其實係有啲獨特嘅。啱啱講數碼藝術品，因為其實即係可能真係時間問題，好難去講 講得講曬，但係其實好多嘅藝術品咧，有時佢個獨一性就係你個擁有權咯。點解會咁樣講？例如話，我想你諗我講一個名字，我想問大家想像一下蒙羅麗莎。蒙羅麗莎係講緊喺法國羅浮宮嗰幅畫啦。咁嗰幅畫係價值連城，即係當然好耐冇賣過，唔知幾錢啦。但係估值係天價噶啦。咁但係我啱啱講蒙羅麗莎，大家腦裡面係咪都諗到大概係咩樣啊？所以其實係冇個獨一，其實冇個獨一性喎。即係蒙羅麗莎係存在住喺大家嘅腦海裏邊噶嘛，係嘛？咁但係呢件事影唔影響蒙羅麗莎嘅價值咧？其實反而係相反，越多人識蒙羅麗莎就越值錢，係咪啊？咁所以咧，到頭來越個獨一性咧，其實係個擁有性咯。而區塊鏈係非常之適合，因為佢嘅信任度係最高最高咯。 其實頭先阿周 Sir 講緊一個咧，其實都真係好落地嘅問題，即係話嗱，我唔理佢，我好似頭先阿雷超咁講，其實咧數字人民幣咧。佢都有計劃三至十五年咧係會推嘅，而佢都係雙軌並行嘅，而佢哋亦都想像唔到究竟要幾耐時間先至可以可能係加密貨幣變為大多數嘅，因為佢哋認為咧並行已經係非常多嘅問題會發生。其實當中我覺得其中一個會發生嘅情況咧，就係究竟去到最實際嘅階層，就係嗰個用家嘅時候咧，究竟佢有幾大信心？對呢一樣嘢，咁嗱當然啦，即係喺數字人民幣裏邊，或者係一啲 CBDC， 佢寫明就係呢一個就係我哋國家認可嘅加密貨幣，而且一推出嚟，大家都一定要用，淨係用呢、這個咁樣。咁佢可以好做到嗰個獨有性啦，同埋可能唔係呢個，佢哋會全部都會信啦，咁嗰只啦。尤其是你諗喺內地就，其實佢哋吹嚟吹去咧，其實都係喺手機上邊啲數字嚟啫嘛。其實好老實講，我哋而家啲 PayMe 啊咁嗰啲咧。即係個數字嘅交換嚟噶嘛，即係嗰個情況係，當然我哋係有背後有個信心，就係佢應該有個 record 記得喺嗰度，我要攞係可以攞得翻，即係類似咁樣嘅情況啦。咁所以佢嗰平衡係去到最後一個就係究竟市民會對呢件事有幾信任？其實得意嘅地方咧就係、是、市民或者咁啊普通人咧對於一樣嘢佢好近嘅，越近佢就會越信。即係點解頭先阿周 Sir 所講咧，就係話我摸到嗰粒金，我拿住嗰張 cash 嗰張 note， 我就會信心大過我係喺網上見到，又或者甚至乎係所謂嘅虛擬嘅一個貨幣嗰度咁嘅情況。我相信以前都曾經難接受過一個就係用 online 嘅啦，即係當然而家係完全冇咁啊！你諗翻十年前嗰時，大家都係好驚用 online， 跟住佢要去教育噶嘛。其實呢個嗰個情況就係，如果當有一啲好近好近嘅嘢，令到佢推廣嗰個情況，其實幾似係八達通嘅流通嘅，即係話咧，其實八達通流通，我諗大家記得係 Mondex 噶嘛，係啦，即係係應該係渣打係出嘅，即係喺八達通之前，其實再之前咧，其實以前我做過一個廣告 project 咧，就係喺上海嘅。其實佢嗰時就已經係做緊，就係話嗰啲嘅高速公路咧，會唔會用就係 do 卡嚟到俾嘅？但係當然嗰時係失敗咗嘅。喺上海呢個 project 係唔 OK， 啲人唔信任或者唔會去推到用。咁其實喺香港推到用嘅就係大家搭地鐵嘅時候，嗰、那個信任其實就係靠一啲好貼身，大家都會用。即係假設啫，如果大家唔知搭車嗰下，例如而家。話擺落去發達通而令到街市開頭會有，其實就係呢一個咁嘅信任問題，即係話當佢用得越近、用得越多嘅時候咧，佢就開始唔知點解突然間個信任就會出嚟，因為嗰樣嘢同佢好近。但係要解決呢一樣嘢的，而且確唔係一個知識層面上面嘅解決，係真係好 marketing 或者策略上點樣喺心理上去推廣嗰樣嘢，令到人哋去有一個信心咯。 咁補多一樣嘢就係咧，嗱時間唔多啊，我哋原本想我都想順便講下啲虛擬貨幣戰爭，即係嗰個 decentralization 去中心化嗰樣嘢咧，其實有人傳啊傳嘅啫，就可能係譬如有人講話，譬如我國啊，我哋偉大嘅祖國咧，其實咧係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咧，其實係擁有好多好多加密貨幣嘅，甚至乎唔少人都提出會唔會其實喺某啲省份其實係掘礦啊掘嗰啲所謂加密貨幣嘅大省嚟嘅， 而個過程咧，甚至乎有人咧推到去咧一啲同呢個貨幣戰爭有關嘅。嗱，不過今日我估一定冇時間講得咁多。 李超都可以講幾句。 係啦，咁所以而家俾你講幾句嘅啫嚇。即係其實呢一類嘢，其實會唔會嗱？我最想知就係咧，嚟緊呢一啲咁樣嘅趨向，我哋都估計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呢個加密貨幣出現㗎啦。嗱，我都唔講佢會唔會取代啦，但係嚟緊個趨向會係點樣嘅咧？你估計即係喺成個加密貨幣嘅一個流程裏面，你嚟緊你見到會係點樣嘅咧？ 或者美元會唔會個霸主地位係會削弱咗？ 其實而家見到就係啱啱講嘅數碼人民幣啊，其實有個別嘅國家嘅政府同埋佢嘅中央銀行咧，就係已經係好主動咁樣去做呢去加入啦呢一個即係加密貨幣啊呢一個板塊啦，咁其實係即係對即係我嘅意見一定係即係對佢哋本身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即係個反面就係乜嘢咧？就係好多加密貨幣嘅所謂狂熱者啊，佢哋可能本身希望願景嘅將來就未必係咁樣，佢哋本身諗住啊未來就係冇法幣噶啦，咁啊就係 真係冇真係完全去中心化嘅。 呢個我覺得就坦白講，我就覺得不太可能的了。但是加密貨幣這個技術和這十幾年發生的事會不斷地改變我們的，即很根本地改變我們的社會，無論是怎樣交易也都其實不是將會顛覆，而是已經顛覆了現行的銀行體系，其實有少少是逼他們去走快一點，所以未來我們就會見到越來越多即係加密貨幣會變成主流啦，認受性會好高啊，咁而行得比較快嘅國家就會比較有效咁樣將加密貨幣融入咗佢哋嘅體系入邊咁啊。 的而且確都係嘅，就算大家唔以佢話咩投資可以有勝呢個去角度睇啊，其實真係以個效率，佢點樣去儲存、攜帶，以及係大家嘅交流㗎，即係交易，其實都係會快好多，而且清晰好多，個透明度係比而家嘅情況咧係高都不多不止唔知幾多倍咁樣嘅情況，所以可能就係單純喺個效率上邊，佢就已經可以有一個並行性或者取代性咯。咁所以我諗大家如果要認識未來貨幣，我相信大家可能真係開始需要去認識更加多嘅咩為之加密貨幣，咁你會對於未來掌握貨幣呢件事咧，可能會更加清晰更加多。咁我哋喺節目最後嘅時候就有一首歌，咁呢首歌咧就係、是、其實佢有好有文化情況嘅，咁但係咧佢就個名咧就 money money money 嚇。咁不過喺我哋聽之前咧，咁我哋講下咧星期日我哋嘅廣東廣西嘅老店咧，就係、是、由馬鼎盛啦、岑日飛同埋海林講個題目，就係政府、政權、政黨。咁我哋聽下 ABBA 嘅 Money Money Money。 To be free, I bet you